着，少了他的惊喜也要找点小快乐。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，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。每一次当爱走到这路，往事一幕幕会将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才惹你生气，这样对我，你可曾想过我的感受？你把错都推给了我，我该怎么去做才能放下曾经的承诺？你可曾想过我有多难过？你就这样转身就走，是前世注定，今生做活该的我，就是欠你那么多。激情过后醒来的午夜，只剩下空虚和寂寞陪我。围在你躺过的身边，紧紧感觉你残留的温柔。当你不告而别的时候，我猜不透你在想些什么。我检讨自己是不是我又做错，才惹你生气，这样对我，你可曾想过我的感受？你把错都推给了我，我该怎么去做才能放下曾经的承诺？你可曾想过我有多难过？你就这样转身就走，是前世注定，今生错，活该的我，就是欠你那么多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平安北京，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。